朝鲜代表15号在71届联代第三委员会会议上做了讲话，他说，我国坚决全面反对欧盟和日本提交的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决议 EC371-23， 决议所述的对朝非难内容彻头彻尾是南朝鲜现执政者迷惑于一个巫婆所说的什么朝鲜将在两年内必定自垮的言语，只是那些畏罪潜逃的败类脱北者所凭空捏造的谎言。从这种角度上看，去年在首尔设立的世上独一无二的联合国人权事务所，或者最近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那些与人权问题毫无相干的核与导弹问题，就是笨巫婆政治的产物，因此只能看成是联合国人权组织也算是被南朝鲜的笨巫婆政治所笼络的。今天世界要予以首要的关心并加以解决的对象是美国和西方等国家，特别是南朝鲜及其残酷的人权蹂躏事态。决议的主倡议者欧盟和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他国的人权问题。我们虽然希望国际人权领域的真正对话与合作，但对于旨在扼杀我国制度的对抗和施压，就将予以彻底强硬的应对。而且在敌对势力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的反朝敌对活动变本加厉超过限度的条件下，将采取一切有关的措施。即使强行通过决议，也不能达成一致协议，这是谁都明白的。他在讲话中最后强调，我国将一如既往既不承认也不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大第三委员会所强行通过的反朝决议，我们的这一立场是始终不变的。